第93回，给孤元问古谈音，天竺国朝王遇偶。祈念断然有爱，留情必定生灾。灵明何事变三台，行满自归远海。不论成仙成佛，须从各里安排。清清静静绝尘埃，果正飞升上界。却说四僧天明不见了三藏师徒，都道： 不曾留德，不曾别德，不曾求告德，轻轻的把个活菩萨放得走了。 正说出，只见南关乡有几个大户来请，众僧扑掌道： 昨晚不曾防御，今夜都驾云去了。 众人齐望空拜谢。此言一讲，满城中官员人等尽皆知之，叫此大户人家俱置办五姓花果，往生祠祭献酬恩不提。却说唐僧四众餐风宿水，一路平宁，行有半个多月，忽一日见座高山，唐僧又悚惧道： 徒弟，那前面山岭峻峭，势必小心。 行者笑道： 嘿嘿，这边路上将近佛底，断乎无甚妖邪，师父反怀不虑。 唐僧道： 徒弟，虽然佛地不远，但前日那四僧说到天竺国都下有2000里，还不知是有多少路里。 行者道： 师父，你好似又把悟朝禅师心经忘记了也。 三藏道： 般若心经是我随身衣钵，自那悟朝禅师教后，哪一日不念，哪一时得忘，颠倒也念得来，怎会忘得？ 行者道： 师父只是念得，不曾求那师父解得。 三藏说： 猴头，怎么说我不曾解得，你解得吗？ 行者道： 嘿嘿，我解得，我解得。 自此三藏行者再不作声，旁边笑道一个八戒，喜坏一个沙僧，说道： 嘴巴，替我一般的做妖精出身，又不是那里禅和子，听过讲经，哪里应佛僧，也曾见过说法，弄虚头找架子，说什么晓得解得，哼哼，怎么就不作声听讲情节？ 沙僧说： 二哥，你也信他，大哥扯长话哄师傅走路，他晓得弄棒罢了，他哪里晓得讲经？ 三藏道： 悟能悟净，休要乱说，悟空解的是无言语文字，乃是真解。 他师徒们正说话间，却倒也走过许多路程，离了几个山冈，路旁早见一座大寺。三藏道： 悟空，前面是座寺啊，你看那寺倒也不大不小，却也是琉璃壁瓦，半新半旧，却也是八字红墙，隐隐见苍松掩盖，也不知是几千百年间古物得到于今，潺潺听流水鸣弦，也不道是那朝代时分开山留得在，山门上大书着不禁禅寺，悬匾上留提着上古遗迹。 行者看的是不禁禅寺，八戒也道是不禁禅寺。三藏在马上沉思道： 不禁不禁，这莫不是舍卫国界了吗？ 八戒道： 师父奇呀，我跟师父几年再不曾见识的路，今日也识得路了。 三藏说道： 不是，我常看经诵典， 说是佛在舍卫城指数给孤园，这原说是给孤独长者问太子买了，请佛讲经。太子说我这园不卖，他若要买我的时，除非黄金满布原地。给孤独长者听说，虽以黄金为砖，布满原地，才买得太子纸园，才请得起世尊说法。我想这布金寺莫非就是这个故事？ 八戒笑道：“造化，若是就是这个故事，我们也去摸他块把砖儿送人。” 大家又笑了一会儿，三藏才下得马来。进得山门，只见山门下挑担的、背包的、推车的，整车坐下，也有睡的去睡，讲的去讲。忽见他们师徒四众，俊的又俊，丑的又丑，大家有些害怕，却也就让开些路。三藏生怕惹事，口中不住指教：“斯文，斯文。”这时节却也大家收敛。转过金刚殿后，早有一位禅僧走出，却也威仪不俗，真是面如满月光，身似菩提树，拂膝袖飘风，蟒鞋石头路。三藏见了问讯，那僧急忙还礼道：“师从何来？”三藏道：“弟子陈玄奘，奉东土大唐皇帝之旨，差往西天拜佛求经，路过宝方，造寺奉业，便求借一宿，明日就行。”那僧道：“荒山十方常住，都可随喜，况长老东土神僧，但得供养，幸甚。” 三藏谢了，随即唤他三人同行，过了回廊相击，进入方丈。 相见礼毕，分宾主坐定，行者三人亦垂手坐了。话说这时寺中听说到了东土大唐取经僧人，寺中若大若小，不问常住、挂榻、长老、行童，一一都来参见。茶罢，摆上斋供。这时长老还正开斋念意，八戒早是要紧馒头、素食、粉汤一脚直下。这时方丈却人多有知识的，但说三藏威仪，好耍子的都看八戒吃饭。却说沙僧引流看见头底，暗把八戒捏了一把，说道：“ 斯文。” 八戒着忙急得叫嚷起来，说道：“ 斯文，斯文，肚里空空。” 沙僧笑道：“ 哈哈，二哥，你不晓得殿下多少斯文，若论起肚子里来，正替你我一板里。” 八戒方才肯住，三藏念了结斋，左右撤了席面，三藏称谢。四僧问起东土来因，三藏说到古迹，才问布金寺名之有。那僧答曰：“这寺原是舍卫国给孤独园寺，又名纸园，因是孤独长者请佛讲经，金砖布地，又译金名。我这寺遗忘之前，乃是舍卫国，那时给孤独长者正在舍卫国居住，我荒山原是长者之纸园，因此遂名给孤布金寺。寺后边还有纸园基址，近年间遇石与滂沱，还淋出金银珠，有造化的美美石照。” 三藏道：“话不虚传，果是真。” 又问道：“才进宝山，见门下两廊有许多骡马车担的行商，为何在此歇宿？” 众僧道：“我这山唤作白角山，先年妾是太平， 今因天气循环，不知怎的生几个蜈蚣精，常在路下伤人，虽不至于伤命，其实人不敢走。山下有一座关，唤作鸡鸣馆，但到鸡鸣之时才敢过去。那些客人因到晚了，唯恐不便，全借荒山一宿，等鸡鸣后便行。三藏道：“我们也等鸡鸣后去吧。”师徒们正说处，又见拿上斋来，却与唐僧等吃毕。此时上弦月交，三藏与行者步月闲行，又见个道人来报道：“我们老师爷要见见中华人物。”三藏即转身见一个老和尚，手持竹杖向前作礼道：“ 此位就是中华来的师傅。” 三藏答礼道：“ 不敢。” 老僧称赞不已，因问：“ 老师高寿？” 三藏道：“虚度45年矣，敢问老院主尊寿？”老僧笑道：“ 哈哈，比老师持掌一花甲也。” 行者道：“ 今年是105岁了，你看我有多少年纪？” 老僧道：“ 释迦貌古神清，况月夜眼花，即看不出来。” 续了一会儿，又向后廊看看。三藏道：“ 才说给孤园机指，果在何处？” 老僧道：“ 后门外就是。” 快叫开门，但见是一块空地，还有些碎石叠的墙角。三藏合掌叹曰：“ 唉，一夕昙那须达多，曾将金宝济贫渴，只缘千古留名在，长者何方半觉罗。” 他都玩着月，缓缓而行。行进后门外，至台上又坐了一座，忽闻得有啼哭之声。三藏静心诚听，哭的是爹娘不知苦痛之言，他就感触心酸，不觉泪坠，回问众僧道：“ 是甚人在何处悲切？” 老僧见问，即命众僧先回去监察，见无人，方才对唐僧行者下拜。三藏搀起道：“ 老院主为何行此礼？” 老僧道：“ 弟子年岁百余，略通人事，每于禅境之间也曾见过几番景象，若老爷师徒，弟子了之一二，与他人不同。若言悲切之事，非这位师家明辨不得。” 行者道：“你且说是甚事？” 老僧道：“ 旧年今日，弟子正明幸月之时，忽闻一阵风响，就有悲怨之声。弟子下榻，是指缘机上看出，乃是一个美貌端正之女。我问她：‘你是谁家女子？为什么到于此地？’ 那女子道：‘ 我是天竺国国王的公主，因为月下观花被风刮来的。 我将她锁在一间碧空房里，将那房砌作个监房模样，门上只留一小孔，紧闭的万过。当日与众僧传道，是个妖邪被我捆了，但我僧家乃慈悲之人，不肯伤他性命，每日与他2顿粗茶粗饭，吃着度命。那女子也聪明，季节无意，恐为众僧点拨，就装疯作怪，尿里眠，屎里卧，白日家说胡话，呆呆瞪瞪的，到夜静处却思量父母啼哭。 我几番家进城企划打探公主之事，全然无损，故此监收紧锁，更不放逐。今幸老师来国，万望到了国中广施法力，便明便明，一则救拔良善，二则昭显神通也。 三藏与行者听罢，切切在心，正说出，只见两个小和尚请吃茶安置，遂而回去。八戒与沙僧在方丈中突突浓浓的道：“ 明日要鸡鸣走路，此时还不来睡？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呆子又说什么？” 八戒道：“睡了吧，这等夜深还看什么景致？” 因此老僧散去，唐僧就寝。正是那人静月沉花梦俏，暖风微透比窝纱，铜壶点点看三极，银汉明明照九华。当夜睡还未久，既听鸡鸣，那前边行商轰轰接起，银灯造饭。这长老也唤醒八戒沙僧，扣马收拾。行者叫点灯来，那四僧已掀起来，安排茶汤点心，在后候景。八戒欢喜，吃了一盘馍馍，把行李马匹牵出。三藏行者对众辞谢，老僧又向行者道：“ 悲切之事，在心，在心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，金陵，金陵，我到城中怎能临阴而察理，见貌而变色也？” 那伙行商轰轰嚷嚷的也一同上了大路。将有饮食，过了鸡鸣关，已巳时，方见城垣，真是铁瓮金城，神州天府。那城虎踞龙盘形势高，凤龙鳞阁彩光耀，玉沟流水如环带，福地依山插锦标。晓日旌旗明年路，春风箫鼓遍西桥。国王有道衣冠胜，五谷丰登显俊豪。当日若于冬时节，众商各投旅店，他师徒们进城正走出，有一个会同馆驿，三藏等进入驿内。那驿内管事的急报驿丞道：“ 外面有四个异样的和尚牵一匹白马进来了。” 驿丞听说有马，就知是官差的，初听营养。三藏施礼道：“ 贫僧是东土唐朝钦差灵山大雷音见佛求经的，随身有官文，入朝照眼，借大人高衙一些，势必就行。” 一城打礼道：“此衙门原设待食客之处，理当款衙，请进，请进。”三藏喜悦，叫徒弟们都来相见。那一城看见嘴脸丑陋，暗自心惊，不知是人是鬼，战兢兢的，只得看茶摆斋。三藏见他惊怕道：“ 大人勿惊，我等三个徒弟相貌虽丑，心地俱良，俗谓山恶人善，何以俱为？” 一城闻言方才定了心性，问道：“ 国师，唐朝在于何方？” 三藏道：“ 在南禅部洲中华之地。” 又问：“几时离家？”三藏道：“ 贞观13年，今已历过14载，苦经了些万水千山，方到此处。” 一城道：“神僧，神僧。”三藏问道：“ 上国天年几何？” 一城道：“我避处乃大天竺国，自太祖太宗传到今已500余年，现在位的爷爷爱山水花卉，好做仪宗皇帝，改元敬宴， 今已28年了。三藏道： 今日贫僧要去见驾，倒换官文，不知可得御朝。 一成道：好好好，正好。今因国王的公主娘娘年当20青春，正在十字街头高洁彩楼，抛打绣球，撞天婚，找驸马。今日正到热闹之际，想我国爷爷还未退期，若欲倒换官文，趁此时好去。三藏欣然要走，只见摆上斋来，遂与一成、行者等吃了。明已过午，三藏道： 我好去了。 行者道：我保师父去。 八戒道：哦，我去。 沙僧道： 二哥罢嘛，你的嘴脸不见怎的，莫到朝门外装炮，还叫大哥去。 三藏道： 悟净说得好，呆子粗夯，悟空还有些细腻。 那呆子撅着嘴道： 除了师父，我三个的嘴脸也差不多。 三藏却穿了袈裟，行者拿了银带铜曲，只见街坊上土农工商文人墨客渔夫俗子齐骇骇都道：看抛绣球去也。 三藏立于道旁，对行者道：他这里人物衣冠，公事器用，言语谈吐也与我大唐一般，我想着我俗家先母也是抛打绣球，欲救姻缘，结了夫妇，此处亦有此等风俗。 行者道：我们也去看看如何？ 三藏道：不可不可，你我服色不便，恐有嫌疑。 行者道：师父，你忘了那给姑不金寺老僧之言，一则去看彩楼，二则去辨真假。似这帮茫茫的，那皇帝必听公主之喜报，哪里是朝里事？且去去来。三藏听说，朕与行者相随，见各项人等聚在那里看打绣球。 呀，哪知此去却是渔翁抛下钩和线，从今钓出是非来。 话表那个天竺国王因爱山水花卉，前年带后妃公主在御花园月夜赏玩，惹动一个妖邪，把真公主摄去，他却变作一个假公主，知得唐僧今年今月真日今时到此，他假借国家之富搭起彩楼，欲招唐僧为偶，采取元阳真气已成太乙上仙。正当53刻，三藏与行者杂入人丛，行进楼下，那公主才拈香焚起，祝告天地。左右有50-70燕郊秀女尽释的捧着绣球，那楼8窗玲珑，公主转睛观看，见唐僧来得至近，将绣球取过来，亲手抛在唐僧头上。唐僧着了一惊，把个皮卢帽子打歪，双手忙扶着那球，那球咕噜的滚在他衣袖之内。那楼上齐声发喊道：打着个和尚了，打着个和尚了。咦，十字街头那些客商人等寂寂轰轰都来奔抢绣球，被行者喝一声，把牙缩一缩，把腰弓一弓，长了有3丈高，使个神威，弄出丑脸，唬得些人跌跌爬爬，不敢相近。霎时人散，行者还现了本相。那楼上秀女宫娥并大小太监都来对唐僧下拜道：贵人贵人，请入朝堂贺喜。三藏即还礼，扶起众人，回头埋怨行者道： 你这猴头，又是错弄我也。 行者笑道：嘿嘿，绣球打在你头上，滚在你袖里，干我何事？埋怨怎么？三藏道： 似此怎生区分？ 行者道：师父， 你且放心，便入朝见驾，我会预报与八境沙僧等候，若是公主不招你便罢，倒换了官文就行。如碧玉招你，你对国王说，召我徒弟来，我要吩咐他一声，那时召我三个入朝，我期间自能辨别真假。此事已昏祥快之际。 唐僧不以从言，行者转身回矣。那长老被众宫娥等搓拥至楼前，公主下楼，玉手相搀，铜灯宝辇，摆开仪从，回转朝门。早有黄门官先奏道：“ 万岁，公主娘娘搀着一个和尚，想是绣球打着，现在午门外候旨。” 那国王见说，心甚不喜，意欲赶退，又不知公主之意何如，只得含情宣入。公主与唐僧遂至金銮殿下，正是一对夫妻呼万岁，两门协正拜千秋。礼毕，又宣至殿上，开言问道：“僧人何来？与朕女抛球得中？”唐僧俯奏道：“ 贫僧乃南禅不周大唐皇帝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拜佛求经的，特来朝王道唤。路过十字街彩楼之下，不期公主娘娘抛绣球打在贫僧头上。贫僧是出家异教之人，怎敢与玉叶金枝为偶？万望赦贫僧死罪，倒换官文，打发早赴灵山见佛求经，回我国土，永祝陛下之天恩也。” 国王道：“你乃东土圣僧，正是千里姻缘始现千。寡人公主今登20岁未婚，今则今日年月日时俱立，所以解彩楼抛绣球以求佳偶。可可的你来抛着，朕虽不喜，却不知公主之意如何。” 那公主叩头道：“父王，常言嫁鸡逐鸡，嫁犬逐犬，女有誓愿在先，结了这球，告奏天地神明，撞天昏抛打，今日打着圣僧，既是前世之缘，遂得今生之遇，岂敢更移？愿招他为驸马。” 国王方喜，借宣钦天监正台官选择日期，一臂香收拾妆奁，又出旨晓谕天下。三藏闻言更不谢恩，只叫：“ 放射放射。” 国王道：“这和尚甚不通理，朕以一国之父招你做驸马，为何不在此享用，念念只要取经？再若推辞，叫锦衣官校推出斩了。”长老唬得魂不附体，只得战兢兢叩头起奏道：“ 敢蒙陛下天恩，但贫僧一行四众，还有三个徒弟在外，今当领纳，只是不曾吩咐得一言，万望招他到此，倒换官文，叫他早去，不误了西来之意。” 国王遂准奏道：“你徒弟在何处？”三藏道：“ 都在会同馆驿。” 随即差官招圣僧徒弟领官文西去，留圣僧在此为驸马。长老只得起身施礼，有诗为证：“大丹不漏要三全，苦行难成恨恶缘。道在圣传修在己，善由人机福由天。修成六根多贪欲，顿开一性本来源。无爱无私自清净，管教解脱得超然。”当时差官至会同馆驿，宣召唐僧徒弟不提。却说行者自彩楼下别了唐僧，走两步笑两声，喜喜欢欢的回忆。八戒沙僧迎着道：“ 呵呵，哥哥，你怎么那般喜笑， 师父如何不见？ 行者道： 师父洗了。 八戒道：还未到地头，又不曾见佛取得经回，是何来之喜？ 行者笑道： 嘿嘿，我与师父只走至十字街彩楼之下，可可的被当朝公主抛绣球打中了师父，师父被些宫娥才女太监推拥至楼前，同公主坐辇入朝，招为驸马，此非喜而何？ 八戒听说，跌脚捶胸道： 哼，早知我去好来，却是那沙僧被拦，你不阻我，我竟奔彩楼之下，以绣球打着我老猪，那公主招了我，却不美哉妙哉。 郡挂标志停道：大家造化耍字儿，何等有趣？ 沙僧向前把他脸上一抹道： 哼，不羞不羞，好个嘴巴骨子，三千银子买了老驴，自夸其德。要是一绣球打着你，就连夜烧退送纸也还到迟了，敢惹你这晦气进门？ 八戒道：哼，你这黑子不知趣，丑字丑还有些风味，自古道皮肉粗糙，骨骼坚强，各有一德可取。 行者道： 嘿嘿，呆子莫胡谈，且收拾行李，但恐师父着了急来叫我们，却好进朝保护他。 八戒道： 哥哥又说差了，师父做了驸马，到宫中与皇帝的女儿交欢，又不是跋山中路，遇怪逢魔，要你保护他怎的？他那样一把子年纪，岂不知被窝里之事，要你去负责？ 行者一把揪住耳朵，抡拳骂道： 哼，你这个淫心不断的憨货，说那甚胡话？ 正吵闹间，只见一城来报道：圣上有旨，差官来请三位神僧。 八戒道：端的是请我们为何？ 一城道： 老神僧幸遇公主娘娘打中绣球，招为驸马，故此差官来请。 行者道： 嘿嘿，差官在哪里？叫他进来。 那官看行者失礼，礼毕，不敢仰视，只管暗念诵道： 是鬼，是怪，是雷公，夜叉。 行者道：那官有话不说，为何沉吟？ 那官慌得战战兢兢的，双手举着圣旨，口里乱道： 我公主有请会亲，我主公会亲有请。 八戒道：呵呵，我这里没刑具，不打你，你慢慢说，不要怕。 行者道： 嘿嘿嘿，莫成道怕你打，怕你那脸力，快收拾挑担，牵马进朝，见师父一试去也。 这正是陆丰侠盗难回避，定叫恩爱反为仇。毕竟不知见了国王有何话说，且听下回分解。